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五集，荣美子察觉到东树的视线，也低头看着红色箭头，他嘀咕：“ 这是什么呀？”“ 不知道。”好像刚画完不久。 东树背上的美宝抬手指向远处。 怎么了？啊， 东树说着，目光投向前方，距离他们约十米远的地方同样画着一个红色箭头。东树望向箭头指示的方向，前面又有一个，显然是有人要传达某种信息。 先按箭头所指过去看看。 他背着美宝迈开步子，按箭头指示，三人来到一幢大楼前，箭头指着大楼的入口，似乎是让人进去的意思。大楼台阶上也画了箭头，三人小心翼翼上楼。二楼是寿司店，门口有显示入内的箭头。东树打开格子拉门，正对的柜台旁边坐着一个男人，可以看见他又宽又圆的后背和方格花纹衬衣。男人回过头，这是一个胖得像河豚的小伙子，脖子粗得几乎埋住了下巴，他的腮部很鼓，应该是塞满了食物，嘴边沾着酱油。男人手拿茶碗，用茶把嘴里的东西冲下咽喉，然后再次看着东树三人，开心地眯起眼睛。 太好了，终于见到人了，刚才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 柜台上放着一个油漆喷雾罐，看来箭头是他画的。 你在干什么？ 这还看不明白吗？吃寿司啊。哎，我早就想来银座吃一次寿司，就那种一个能卖几千日元的。 男人手上握着一个铺了很多海胆的寿司，看来是他随意做的。东树把美宝从背上放下来。 就你自己吗？有没有其他人 啊？没有啊，一回过神来就我一个了，而且到处都有交通事故，让人完全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 你当时在哪里？ 范田桥，在去医院的途中，我预约了去帝都医院检查身体。 你生病了？ 男人笑着摇摇头，圆鼓鼓的腮部晃动起来。 只是血液检查而已，是现在打工的地方让我去做的，说我太胖了不放心。我说我没事儿，真是多此一举。 你从范田桥是怎么过来的？ 我开车走了一半，路上到处都是插着车钥匙没关发动机的车嘛，可是到哪儿都有交通事故，很少有路能正常通行的，不得不从半路开始就下车步行。你看看都给我累瘦了。 男人把铺了许多海胆的寿司塞进嘴里，腮帮子鼓鼓的。东树歪着头想， 这里的四个人经历几乎一样，也就是说身边的人忽然就消失了，可为什么会这样？另外为什么只有这几个人存在？ 你们也吃点吧，银座的寿司店毕竟不一般的，这样的机会可是千载难逢的，不吃就亏了。那这些都是生的东西，要这么放着就坏了。 胖男人绕到柜台里侧开始洗手。 小姑娘，肚子饿了吧？寿司喜欢什么样的？ 美宝没有回答，荣美子带她说：“ 这孩子呀，寿司的话什么都行。啊，对了，不能放芥末。 ”OK， 那么先从这个开始。 男人把金枪鱼块放到砧板上，用刀灵巧地切好，再麻利地捏好饭团，铺上鱼片。 好了，完成一个。接下来想吃哪种啊？你尽管点。 厨艺不错嘛。 听了东树的表扬，胖男人嘿嘿笑起来。 我在超市的厨房打过工，想方设法把不怎么样的食材啊做成很好吃很好吃的样子，但是在这儿就没那种麻烦事儿了。来，不用客气啊，吃吧。 男人快乐地做着寿司。 你也吃点吧，就像他说的，不吃就浪费了。 东树对荣美子说。 好的。 荣美子点点头，把女儿搁在柜台的椅子上，自己坐在旁边。他吃了一口男人做的寿司，嘀咕：“ 味道真好。” 美宝见状，也伸手去拿金枪鱼寿司。 东树环顾店内，现在还不必担心发生火灾，电力和自来水也应该没有问题。一个大水槽位于桌席旁，看来是鱼缸，但里面没有鱼。 对了，在来这里的途中，不光是人，就连野猫乌鸦都没有看见。莫非这附近有宠物商店吗？ 宠物商店不知道。 胖男人摇摇头。 百货商场里面有，中央大道对面的百货商场。 东树点点头。 我出去一下。 你要去哪里？ 宠物商店，我要弄清楚是否只有人类消失了。 东树出了寿司店，直奔百货商场。周围情况没有变化，只是冒烟的建筑物似乎增加了，也许是餐饮店发生了小规模火灾。百货商场几乎完好无损，滚梯也运转正常。东树搭乘滚梯前往宠物商店所在的五楼。宠物商店一片寂静，一排排玻璃饲养柜全部空空如也，但小碟子上放有饲料，柜中也有排泄物，柜子上方还贴有标签，美国短毛猫，雌性。东树确信了，不仅仅是人类，动物也消失了。离开宠物商店走向滚梯的途中，他忽有所悟，转向家电卖场。他觉得要趁现在获取可移动的照明工具，不知道电力会何时停止供应，如果恰逢晚上，恐怕就完全无法动弹了。不是普通的手电筒，而是要找照明度尽量高的东西。他挑选的是带把手的灯，这种灯带收音机，灾害时专用的。东树将两盏灯、两把普通手电筒和几节干电池放进袋子，离开商场。回到寿司店，那男人还在捏寿司，但母女俩不见踪影。 嗯，回来了。 男人嘴里塞着寿司。 情况怎么样了？ 宠物也消失了。 啊？哎呀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 不知道。他们母女呢？ 女孩就在那儿。吃撑了，想睡了。 男人用下巴示意桌席那边，美宝躺在一排椅子上，身上盖着绒梅子的毛线开衫。 哦，那他妈妈呢？ 出去了，说是去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食材。他说光是生鱼片营养不全面。都这种时候了，我觉得呀，不考虑什么营养均衡也行。 男人咬了一勺咸鲑鱼子，倒进嘴里。东树见碟子上摆了许多寿司，也坐下来伸手去拿。的确，比之前吃过的寿司都要美味。他一边吃，一边装配拿回来的灯和手电筒。他按下灯内收音机的电源，但无论怎么调整波长，都只听见杂音。 人都没了，现在哪还有人做广播节目啊？ 我只是想要万一有呢。 东树把收音机放在旁边的桌子上。 哎，还算好，现在还有其他人在。之前啊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老实说，当时我都快哭出来了。 你一边想哭，一边吃寿司啊？ 就是因为想哭才吃寿司嘛。吃了好吃的，不就可以忘记烦恼了吗？所以啊，来吃一口。 男人自称叫心疼太医，原先因为太胖看不出年龄，原来他比东树小两岁。他是静冈人，因上大学来到东京，但三年级时退学，一直辗转打工，一个人住在葛饰的公寓。 太医，你跟其他人联系过吗？ 手机打遍了，但一个也打不通，发信息也没人回。 似乎跟东树的遭遇一样。看着太医把甜虾放进嘴里，东树想起了一件事，鱼缸里的鱼消失了，但作为寿司材料的鱼还在，两者的区别是什么？不用说，作为寿司材料的鱼是死的。这时荣美子回来了，她抱着一个纸箱。 上面是家意式餐厅，我拿了蔬菜和调味料。 白木太太，葡萄酒怎么样？有很多吗？ 好像不少。 哎，那玩意儿好，吃寿司啊就得喝白葡萄酒，这家店没什么像样的酒。 太医出柜台就径直往外走， 看来是去找葡萄酒。荣美子取而代之，走进柜台里侧，开始清洗从纸箱中取出的蔬菜，有西红柿和黄瓜之类的。也许是听见了妈妈的声音，美宝爬了起来。 睡醒了，美宝，稍等一下，现在给你做最喜欢的西红柿沙拉。 荣美子和蔼地说着。美宝依然不作声，看着桌子上带收音机的灯。东树打量着荣美子搁在灶台上的蔬菜，又萌发了新的疑问。他的视线投向马铃薯。 买回来的土豆若放着不管，还会长出新芽，这表示它作为植物还活着。植物应该算生物，然而活着的动物没有了，活着的植物却存在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？ 就在东树抱着胳膊思考的时候，美宝摆弄着的灯忽然传出了人声似的响动。美宝慌忙关掉电源，大概以为自己弄坏了什么东西。 刚才是怎么回事？ 东树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像是人的声音，应该是个女人。 东树拿过灯，打开收音机电源，调大音量，慢慢转动调谐器。太医从外面回来了。 真没办法，都是甜的，好不容易我才找着配着寿司喝的酒。 别吵。 怎么了？ 刚才听见了人声。 荣美子向太医解释。 啊，真的，这可是大事。 太医两手提着葡萄酒走到东树身边，收音机里又传来人声，这回比刚才清晰。 有幸存者吗？听见广播的人请来东京站八重洲地下中央出口。有幸存者吗？听见广播的人请来东京站八重洲地下中央出口。 是女人的声音，但感觉不像播音员。 也许是发生灾害时专用的广播，大概是在使用官方的广播设备，说话人没有经过播音训练。 就是说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其他幸存者？ 荣美子两眼放光。 东京站，我去看看，你们就待在这 儿。你一个人行吗？ 从这里到东京站距离不算短，跟着我去也行，但可能还要远路返回。 太医闻言摇晃着胖脸颊点点头。 那个，我们等你，他们你就交给我吧。 那就拜托了。 东树走出寿司店，他找了一辆自行车骑上去，直奔东京站。天已黑下来，但路灯亮着，这帮了大忙。看来路灯是定时点亮的。东树一阵猛蹬，冲开浑浊的空气，没多久便抵达了东京站。他顺台阶走到地下，地下街的照明此刻也没有问题。来到八重洲地下中央出口，但看不到人。他走过检票口，环顾四周，还是不见人的踪影。 有人吗？有人吗？ 东树试探着喊道，但没有回音。他来到著名的约会地点银铃，这里也没有人。广播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，感觉有什么东西顶在了后背上。 别动。 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